取對等措施回應美方的敵對行為，又說未來將會採取進一步反制措施回應美國對俄非法制裁。美國政府今個月15號以俄羅斯進行網絡襲擊、干預美國選舉等惡意活動為由，對俄羅斯實施大規模制裁，並且驅逐10名俄國外交人員。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中國東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早上10點，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偏南大約750公里，預料向東北或者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南海域。預測天晴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16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50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8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燃气28.8跌3.9，腾讯控股617元升8元，长城汽车21.3跌3.15，美团285元升2.8，建滔集团41.95跌4.35，盈富基金28.88跌2仙，阿里巴巴221元跌8毫，吉利汽车21.3跌1.2，中国平安86.95系跌7.9仙，友邦保险96.45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0.821，瑞士法郎8.474，澳元6.02，加元6.21，新西兰元5.596，欧元9.348。每百日元对港元7.1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14点，升506点。港金现价报16,6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28美元，卖出1,79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对出噶。就是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对出。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新码头街近住九龙城码头的巴士总站啦，交通意外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新码头街近住九龙城码头的巴士总站啦，一带都系车多，咁而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由于窝打老道受爆水管影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快线封闭，咁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浸会桥面。亦都影響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窩打路道擠塞，龍尾排到去富豪東方酒店啊！重複多次啦，窩打路道由於爆水管，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亞皆老街嘅快線封閉，龍尾就喺浸會橋面，咁亦都影響到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窩打路道一段擠塞，龍尾就喺富豪東方酒店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登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车多，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行车缓慢。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成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徐小凤的《漫漫前路》，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一一细心想，为什留步回头望一望，心中一片迷茫。 还有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九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包括 最美的一课、托马士·温德堡、 曼克、大卫·芬查、 浓情家园、郑一索、 浪迹天地、赵婷、 超西女王、艾曼努芬诺。 香港时间四月二十六号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星期四的风骚快活人有我彭仔程真彭， 有我经文蔡经文啊，仲有冇啊？ 系咁多啦、啊， 点解啊？ 真系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朋友，系你听紧嘅依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十点后啦，去到晏昼嘅一点前咧，都会喺二台呢度陪住大家。不过今日咧，即系人脚上咧，就实在咧，哇喺即系 前所未见啊， 史无前例啊！哇，都好彩，好彩搭到我哋呢两只脚啫，真系。 咪系咯，心仔卜卜跳啊，真系。 唉，咁啊，其实系两样啦、啊。一咧就啊，曾志豪咧，佢系已经系叫做预告咗。今日同埋明天咧，佢都係會請咗假，佢有另外一啲嘅工作咧需要做，咁樣係請咗假嘅。咁我哋係知道噶啦，一早都。但係咧，桂花田今天咧就由於咧佢係需要咧係照顧屋企，咁所以咧有啲突發事情，咁啊所以要咧今日都要請假啦。咁如果唔係咧，盞佢咧即係心掛掛咧，一路做住節目咧，又掛住屋企人，咁就無謂啊咁啊折磨佢啦，係嘛？咁啊所以咧都係請啊桂花田咧都請一日假嚇、啊，安心咧就照顧屋企人先、啊、明天咧就再歸隊。 係啊，唔使擔心我哋噶，田，放心啦，交俾我哋啦。 是啊， 是最多是一日咧，drop 咗嗰个收听率嘅咋，一日嘅啫， 一日。 我哋输得起啊！ 个底好厚啊！ 哎，好啊，喂，敬文， 点啊，鹏仔， 好似好耐冇见咁、啊。 我记起咧，我对上一次咁样同你真系主持节目咧，两份咧 系打风。 唔系啊，系我谂五六年前政坛新秀交接嘅、 其实唔系啊， 唔系咩？ 唔系啊，有一次嘅玩玩星期天嘅圣诞节，不过嗰阵时系阿基叔上咗身啫。 你请佢上去 系啦，阿基叔上咗身，所以咧你就可能唔怀疑啦吓。 啊，系系 系咪咧？记唔记得？不过除此之外，我哋好似跟住就系打风啦嘛。 打风咯，再唔系就系、是神光咯。但系嗰阵时成村人噶嘛。 哦，系 系啊， 都忘记了添。 好几年前， 嗯、你都练得一身好武功啦，系嘛？咁多年。 哎呀，啊、即系多得咧啲前辈咧指点啦。 系好啦，咁同我哋讲下今日嘅天气好嘛？ 好啊，好耐冇报过天气啦。嗱，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2%嘅吓。今日本港咧系天晴炎热噶，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都系天晴啊 ，very good， 日间炎热啊。 系嘅，咁过去三天咧就小弟咧就报咗假，系啦。咁啊，放咗幾日假，咁啊，實在咧啲假咧唔放咧，真係爆到咧，阿媽都唔認得。咁咧， 巴閉啦。 咁咧就又去學下人哋咧，去住下呢一個本地嘅酒店啦。 透唔透露得有幾粒星㗎？ 哇！這個咧，我特登揀呢一間酒店嘅，因為咧係據聞就被形容為係港女至愛啊嘛。尤其是 其实港女有好多间都挚爱噶， 但系呢个咧系特别话佢嗰个洗手间咧，即系酒店房间里面系啦，嗰、那个厕所位咧就成为啦一众嘅女士们咧热爱打卡嘅地点，系啦就喺呢一个嘅酒店房间里面嘅厕所，咁啊，所以咧我都想喂，反正都系住一晚啫，倾家荡产都系住一晚啫， 哎呀你咁巧、啊。 都唔会点样啊，跟住就要瞓街啊，所以咧都住一下，咁都真系静嘅。 静嘅意思系 啊，可能我又因为系拣呢个星期一二咁样入住啦， 人流不多， 人流好静啊，即系你喺朝头早食早餐嘅时间啊，以至到晚餐咧，咁都觉得啦，哇，喺都系得小猫几台啊，咁都会明白，真系酒店业。好难做啊吓，咁啊难得咧啲伙计，即系难得咧嗰啲员工咧吓，佢哋、都真系非常之尽责啦，同埋咧都真系几笑容可掬啊，即系依然系有嗰份专业喺度啊吓，咁啊所以就不论系冇乜外地嘅游客啦吓、虽然我都见到有外国人，不过可能喺中环住。 可能佢当你已经系外地游客咧，你系咪喺香港岛嗰边过去啊？九龙嗰边过去？ 我拣嗰间酒店喺九龙嘅，咁 你唔系外地咯噃，你都系九龙 嘅。咁所以啲员工都即系酒店业嘅员工都系一赞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就特别咧拣咗呢一间嘅酒店咧，后来我就醒起啊，要记得咧洗干净啲佢嗰个热水煲。要咧先煲滚水煲过一次先， 第一煲 洗干净佢先， 系咪第一煲？ 系啦，因为我记得咧，曾经有呢一个嘅媒体咧报道过咧， 点啊个热水煲？ 有又系香港嘅女孩啦吓，女士啦吓，攞咗个热水煲咧嚟打边炉啊嘛，喺嗰间酒店 打边炉啊，已经系仲系同食有关啦、 即系都系摆得入口系咪？ 我听闻过有人攞个热水煲系爱嚟洗嘢噶， 霎嘢啊或者。 系啊，谂住即系可能 冇啊，都有少少戒心咁咯，咁所以都系要洗得彻底一啲，干净。 所以你今日完好无缺翻嚟。 系啦，咁我有一个好深嘅体会啊，喺呢一个酒店嗰间酒店嗰度，因为咧 边一方面嘅体会， 因为我嗰个房间咧，正正咧佢就系望落去呢一个嘅 维港景。 系维港景，同埋望落去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太空馆啊， 文化中心啊， 系啦，嗰条路，嗰条直嘅马路，系啦， 嗰条直嘅梳士巴里道， 系啦，你知啦，即系我咁隐晦咧，我惊讲错， 你惊讲错嗰条街名啊？ 咁就系嗰条路，原来咧喺晚上嘅时间咧，即系当起身去小便，夜晚去小便 嘅时候咧。 在清晨四点零钟的时候，那种寂静是一 架車都冇喺嗰個咁繁忙嘅幹道上面 咧。其實係咪不嬲去到凌晨四點都唔會？ 係嘅，但係你好少 車來車往，見到你就驚啦。究竟係咪實際有架車？ 我想講係我第一次咧，即係望到一個咁繁榮嘅、咁繁華嘅香港咧，嗰啲建築物咧，即係最 iconic 嗰啲建築物喺曬兩旁，但係嗰個路段咧。是一个人都冇，一架车都冇，嗰种宁静呢，你是有一种莫名嘅少少 忧伤， 少少忧伤嘅，系 忧伤， 系啊，咁但系又觉得好难得呢， 有 一个咁样嘅宁静去俾你享受，所以我都喺度望咗一阵呢先再去瞓过。哇喂，嗰几千蚊就係买呢一刹那㗎就可能嗰一晚。 系。咁但係唔係心寒嗰种嚟嘅係咪？ 唔係心寒嘅，不过有啲唏嘘嘅，係有啲唏嘘嘅啊，即係一个人都冇。 但我思怡平时冇事冇干嘅时候四点几钟所以啦。 都係咁嘅啫。 都係咁 嘅啫。 係啊，点会车来车往啊，嚇鬼死咩。 係啱嘅。咁所以就 上春悲秋啊，你喺度啊。 冇啊，一时感触咁啦，不过过去 噶啦，因为年纪大， 过去噶啦吓，咁啊希望即系唔要孤寂啊，唔要孤单啦、啊，寂寞嗰啲感觉咧，最好就系有我哋嘅听众陪住我哋啦吓。由依家去到咧晏昼嘅一点前，继续都有风 show 快活人，系你陪住我哋啊吓，陪住咧就喺直播室嘅彭仔同埋敬文啦。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属于梅艳芳的 Stand By Me 是我们自己啊，风骚快活人团队之中自己互相去支持。 是啊， 放心，我哋嘅队友系我哋会互相配合嘅。 冇错，放心去聊你屋企啊， 企喺你嗰边啊，即系有工作嗰啲表现得更好吓，唔好令我哋失望啊。咁至于听众朋友啊，更加需要咧喺心机旁边系陪住我哋吓，咁啊 支持住。 虽然今天呢个星期四吓，四月二十二号嘅风骚快活人咧几面目全非下嘅，而家咧喺直播室咧就有彭仔同埋有阿蔡敬文响说啊，咁啊阿田咧就同埋阿豪仔咧都系咁啱请咗假，但系我哋都希望你咧可以继续支持我哋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reset 原厂设定。 石山家的新作讲的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些世俗比的角色设定，但他们认为这些原厂设定只是框框来的，心底自己的想法和想成为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作曲 Master 杨彤，填词中雪，编曲石山家，监制石山家 Morphy。 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石山街幻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字唔出得街嘅，我知系个嘟字，情真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情真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情真鹏咪得咯。 好，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阿敬文， 系 咪有啲嘢？要 大家注意啊！ 提醒大家， 冇错啦。事关敬文今日咧，你知啦，我作为妈妈咧，我好顾住啲长者啊同埋小朋友嘅安全。 哦， 又做咩？你呢个哦系咩？ 哦，因为我都好似有一半踩咗去长者嗰度。 系啊，请白。点解咧？事完咧，我今日睇新闻咧，就喺内地贵州咧嘅超市发生咗一宗嘅意外。咁咧，嗰啲大型超市咧，我哋以前香港都有嘅，而家都有嗰啲电梯嘅里边，就系咧。打斜佬嘅电梯，即系唔系一级一级嘅，佢系货你咧购物嘅时候咧， 咩姨妈家私嗰度咪有咯， 系啦，或者以前家乐碌嗰阵时咧都有嘅，系啦，咁咧佢就系俾你喺一啲大型嘅嗰啲叫 嗰个手推车， 系啦， 大架嗰啲啊， 系啦，喺贵州发生咗咩事？一间超市有一位咧坐轮椅嘅伯伯就。竟然咧，佢就想用呢一条嘅运输带啦，咁可能落下一层。其实就冇话俾唔俾嘅，但系人哋咧主要系货购物车。咁咧咁如果咧可能有需要嘅人士咧搭电梯会安全一啲，即系敬文妈妈嘅 prefer 啦。 希望佢系有电梯嘅设立啦，本身。 如果以而家咧吓啲国际标准咧，就应该都会有嘅。咁你运货都要噶嘛，你点都有货 lift 系咪？好啦，讲翻阿伯伯啦，就咧。是失控的期间在这个电梯度落下一层的时候失控，成架轮椅呢就不知道是他没有 lock 死一定是什么原因，就冲落下一层。 他是手动的还是电动的？ 就咁睇嗰条片咧，佢似系手动嘅，但系手动咧轮椅所有都会有一个 lock 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你食实一啲嘢咧就嗰个表面就唔会 即系冇咁容易向前倾啦。 系啦，咁当然佢个新闻里边冇交代到究竟伯伯唔记得 lock 啊定系失灵嘅，咁总之就系当时失控啦， 佢只一个人啊？ 睇片系嘅， 系， 咁咧佢就喺上一层冲紧落嚟，说时迟那时快，电光火石好似飞火轮咁样冲紧嚟落嚟嘅时候，就有一个女店员好勇猛冲上去， 用佢嘅肉身挡架。 哇，螳臂挡车嘅另一个版本。 冇，佢唔系螳臂嘅，我睇到呢个售货员嘅访问。 女臂。 系啦，佢话。嗰陣時剎那間見到阿伯咁樣再衝前咧，佢就會成個人冚落啲貨物度， 係 咁就會造成好大傷害。 咁佢自己有冇受傷咧？嗰位店員 佢話當下唔知嘅，冇感覺嘅，事後就發現咧自己個胸口肌肉咧係啦，因為佢當時都俾架輪椅係撞飛咗嘅。 哎呀， 係啦，咁但係成功截停咗， 咁阿伯冇事啦， 冇事啦。同埋咧，原來咧喺條片嘅後來咧，即係佢拯救咗阿伯之後，發現原來佢衝落嚟嘅時候咧。是撞跌了个小朋友的在个电梯上。 哇，即是本身电梯上面有其他人啊。 冇错啦，咁、那个店员即刻咧就冇理自己啦、就走埋去抱起小朋友睇下佢有冇事。咁咧，敬文妈妈讲咧就系、其实坐任何电梯，斜嘅又好或者有级嘅都好，如果咧你系有啲大型机器喺身啊，即系 B B 车啊、轮椅啊，或者系老人家行动比较慢咧，都系建议搭电梯、搭 lift 会安全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昨日并无新增本地确诊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唔能够单睇单日数字。他担心如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疫情会再次大幅反弹。对于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有三宗个案带变种病毒株，怀疑同一个挂在酒店房门的 S 型挂钩有关。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送饭的时候在酒店房间的检疫人士没有戴口罩打开房门，室内和呼出的空气可能会污染酒店走廊环境，病毒就可能在其他房门打开的时候进入房间内造成交叉污染。梁子超认为要检视酒店走廊的通风要求，他又认为在酒店检疫的人士和酒店员工都应该七日一检。政府要求提供堂食的食肆在今个月底之前将先锋输送量提升至每小时换气至少六次。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袁柏良表示，粗略估计限期之前有6000至7000间食肆可以符合有关规定。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食肆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纯粹调节现有机组，或者添置空气净化机。香港注册通风系统承建商协会主席萧一鸣在同一个节目表示，近期每日至少收到10多个相关查询，认为时间紧迫，在认证方面会签得一张得一张。他又说，食肆若果在月底之前未能够符合规定，可以申请延期。海关倒破怀疑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达到25亿元，拘捕5男1女。海关上个星期四至到今个星期一采取代号猎影二的执法行动，拘捕6名年龄介乎23至50岁的人士。海关话，涉案人士在2018年1月至到去年2月期间，涉嫌在本港多间银行开设大约60个个人账户，处理超过2600宗可疑交易，涉款达到25亿元。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将会推迟至6月决定观众人数上限。桥本圣子昨日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汇报筹备情况之后举行记者会，他说鉴于新冠疫情蔓延，将会谨慎作出最终决定。国际奥委会3月和日本协商之后决定放弃接待海外观众，目前焦点是国内观众人数上限。消息人士透露，选项包括将人数定于一半或者闭门作赛。 至于运动员的病毒检测，桥本透露日方认为可能是原则上每日检测。另外，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对东京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可能性的时候，表示理解日本政府为迎接黄金周所采取的预防对策。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3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跌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9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燃气28.65元，跌4.05元；腾讯控股619.5元，升10.5元；长城汽车22元，跌2.4元。美团288.2元，升6元；盈富基金29.02元，升1.2元；建滔集团42.5元，跌3.8元；阿里巴巴222元。啱啱转咗，阿里巴巴系报221.8元，冇升跌；吉利汽车21.85元，跌6.5元；中国平安86.75元，系跌2.79元；小米集团26.85元，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1，日元107.9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人民幣6.486，英磅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205，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日經平均指數報29,099點，升591點。港金現價報16,6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42美元，卖出17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土瓜湾新码头街一带嘅交通啦。新码头街咧，近住巴士总站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嗰度部分嘅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噶。土瓜湾新码头街近住巴士总站嗰度，因为受到意外事故影响，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畅顺嘅，係跑马地线繁忙一啲。西行过海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分别喺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仲係繁忙少少嘅，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港岛西环嘅城西道啊，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至到屈地阶段呢，现时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窝打老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快线需要封闭，多车啲啦。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另外就土瓜湾嘅码头涌道就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木厂街嘅快线都有封路措施嘅，咁之前就封中线，而家最新咧系封闭快线啊。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马鞍山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 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到底系啲乜嘢可以驱使到一个人离乡别井咁去读书、去教跳舞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而家仲喺德国读紧书、教紧跳舞嘅 Holly， 同大家分享佢喺德国嘅舞者生涯啊！到底系爱定系责任？等佢自己答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On your mark.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二，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边段，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人哋话咧唔生性，精生瓜，咁系生骨大头咩啊？ 大头虾， 唔系虾， 我得大头 P。 哎呀，系植物啊，植物啊，诶、哎，你个 friend 啊，菠咩莲啊？ 哦 ，OK， 菠菜莲个菜字。 系啦，第二个，人哋话咧，先咩罗衣后咩人啊？ 先 雀，唔系雀啊，即系都系好似一棵菜咁样咧，除咗有叶下边嗰个叫咩啊？ 我有经啊，佢第二个字系经字。 系啦，第三个字嗱，人哋话咧咩人系多大话咧？ 梗系衰人啦， 唔系衰人， 咁一定坏人啦。 系衰人坏人咪一样。佢个人好有礼貌，好唔粗鲁嘅。 第三个字系诗字，系蔡敬诗。 唔系诗啊，哎呀，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哦，你话嗰个似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啦，嚟到咧星期四嘅朝早啊，十点搭八个字个啲啲啦，继续风骚快活人咁啊，打头阵咧，瞬间看 channel 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咧，就同大家分享咧，有一个嘅短片咧，真系好啱咧，好应咧，当下嘅一啲热门话题啊，而家最热门嘅话题系啲咩啊？如果讲到系食嗰方面咧，你会唔会谂起海南鸡饭啊？系啦，咁啊，事完咧就话我哋嘅行政长官啊林郑月娥啦，结束喺呢个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啊2021年嘅年会活动之后咧，啊咁咧就要啊继续咧都有一啲其他嘅行程嘅，之后咧会去下广州啊咁样。好啦，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行程当中咧，都出现咗一个嘅小插曲。咁啊，呢一个嘅小插曲咧，就话都其实啊，冇乜相干啦吓。不过咧，就话好多口痕友咧，就用呢一个嘅事件咧，嚟到咧去就互相咧就去转发啲信息啊，让大家咧都去谈论一下咁。咁啊，事源就讲到由于特首啦，咁佢喺呢一个嘅海南嗰度出席呢个论坛啊嘛，咁佢咧就引述翻咧，即系海南省嗰领导咧就话啦，乐意咧为香港嘅青年咧提供系就业创业机会啦。咁啊，特首咧亦都话啦，希望咧好快会见到咧香港青年咧到海南实习、就业、创业，享受椰林树影，同啊香港人都好中意食嘅海南鸡饭。好啦。此话一出咧，就大事大件事啦，因为咧，大家会谂，其实海南即系海南岛，好似唔系出名食海南鸡饭。我哋食嗰啲海南鸡饭，系东南亚来的，你话系新加坡就似系近傍啲啲吓，咁啊。至于你话海南岛咧， 原來話係文昌雞反而仲出名啲嘅文昌雞飯咁。咁啊，呢一個就又讓大家咧回想翻嗰樣咧叫做揚州炒飯。揚州係冇揚州炒飯。瑞士雞翼喺瑞士咧，你食唔到呢一款嘅瑞士雞翼嘅。呢、這個情況咧都差不多咁。咁你话系咪哇？喺特首即系一下系咪善忘啊？咁样讲咗呢一个嘅海南鸡饭就是、海南食咧就是、海南特产啊？系咪搞错咗咧？咁其实咧我又觉得咁，你点知海南岛冇海南鸡饭食咧？香港你都有海南鸡饭食啦，系嘛？咁所以特首又冇讲错嘅，其实佢话佢哋喺海南都享受到海南鸡饭，唔使一定喺香港噶，亦都唔使一定喺新加坡噶。喂，会唔会有个咁嘅潜台词咧？嗬，咁又唔知嘅。不过咧，呢一个咧成为咗咧，即系大家喺一个咁严肃啊，咁即系庄严啊，同埋系比较咧，即系都大家都会系认真好多嘅一个。博鳌亚洲论坛咧，就多咗咧一点嘅，叫做小插曲或者系一啲嘅小枝节咁样啦吓，咁啊都无伤大雅啦吓，趣趣地咁样啦吓，咁啊相信好快咧就会完结嘅啦呢一个话题啊。不过正因为咧特首呢一句嘅说话咧，反而让大家咧就会谂一谂，其实系除咗话谂。啊，究竟海南雞飯嘅來源係來自邊度嘅咧？原產地係邊度咧？除此之外，亦都會諗下，咦，其實海南雞飯都幾好食嘅，自己整得唔得啊？梗係得啦，因為我哋睇片都識整啦。嗱，彭仔咧就教你咧，去睇呢一個 channel 啦。都曾經介紹過嘅《職人吹水》，咁就由一位大廚咧叫星星師傅咧就創立嘅一個烹飪嘅分享網站平台嚟嘅。有啲視頻咁啦，咁當中咧有一條嘅短片咧就叫做啊皮爽肉嫩海南雞飯咁，咁自必然就係教大家點樣自制呢一個精美啊，真係好叫正宗嘅海南雞飯啦。咁其中咧喺片入面咧，哇，喺都真係相當之詳盡啊！佢咧首先咧就教大家啦，要預備嗰只雞啦，要預備咩雞咧？三黃雞。系啦，三黄鸡，黄色个黄，三黄鸡。咁呢个三黄鸡咧，要处理咗先嘅，又要浸喺嗰啲咧系淡盐水嗰度，然之后咧又教你咧点样去除嗰个内脏啊，各部分啊，鸡嘅各部分啊，要点样处理，亦都教你咧点样咧去要切边一度啊，又或者喺只鸡嘅边啲位置啦，开一啲窿咧，就可以咧煮得咧系更加顶呱呱咁样。咁啊，预备咗咧。将只鸡咧就搞掂之后咧，就预备要成只鸡咧攞去浸鸡水或者系浸鸡汤啦，叫做吓。咁咧浸鸡咧要预备咧嗰啲嘅材料咧都唔少噶吓，因为浸鸡水嘅材料咧就呢一条短片咧有教，包括咗有新鲜嘅斑斓叶啦、香茅啦、柠檬叶啦、南姜仲有。干葱同埋咧有一啲嘅黄姜粉，黄姜粉咧仲要用冻水嚟到咧开翻去做呢个液体咁样吓，即系唔系粉状。咁咧呢一个咧就系嗰个咧我嚟浸嗰只鸡嘅浸鸡水啦，系啦。咁啊呢个鸡水咧就先将嗰只鸡咧未浸之前咧又要处理咗只鸡，只鸡点处理咧？哦，原来又话要咧先过一个滚水。跟住再过冻水咁样，即系好似又热又冻，咁之后先至去浸咧呢一烹嘅鸡水，咁啊浸咧系一个钟头十五分钟，咁之后咧师傅就教我哋咧要预备嗰个饭咯，因为咧海南鸡饭咧其实个主角唔系只鸡，其实系嗰啲油饭啊，咁呢个嘅饭嘅配料都唔少噶，嗱虾米啦、姜葱丝啦、姜蓉。斑斓叶、香茅、柠檬叶、南姜呢啲又系啦，咁另外又要你煮饭要碗米先得噶，咁另外有碗鸡汤，咁仲要有半碗咧嗰啲虾米水，即系正话嗰啲虾米你浸过之后嗰啲水咧都唔好掉啊，咁仲要有鱼露嘅，咁就爱嚟咧系煮嗰个饭嘅。好啦，咁你以为咧即系煮饭系点样煮呢？原来系用个锅嚟煮，即系点咧？师傅咧会教大家咧就话，先咧 你喺个鸡嗰度咧，佢教你点样自制鸡油。喺头先嗰只鸡嗰度咧，你系割定一啲咧鸡皮啊、鸡嘅脂肪出嚟咧，就攞嚟咧系自己摆落个镬度咧做汁，做呢个鸡油啊。咁之后咧就仲教埋你点样自制呢个姜蓉。好啦，姜蓉、鸡油都有啦，喺个镬度啦。跟住原来系攞啲米啦，洗干净嘅米啦，未煮成饭啊，洗干净嘅米咧就掉落个镬嗰度咧系炒，即系话要炒香咗嗰啲米啦，然之后先将佢咧剩翻落去个电饭煲嗰度咧嚟到去蒸成饭，咁就系嗰个海南鸡饭嘅油饭啦。哇，真系最后仲教埋你点样斩鸡上台添，呢真系咧睇完啊！哇，完全系长知识啊，都唔好净话识得食啊，要识得整嘅话咧，大有学问。唔怪之得咧，呢条片咧，哇，有成系 1.2 million咁多嘅人睇过，咁多人次睇过吓、啊，所以咧，彭仔谂住咧，要俾各样都系要五个起啊，五个咩咧？植树拇指啊，拍烂手掌啦、啊，仲有舐舐你嘅 emoji， 每度都系五个，俾呢一条嘅短片啊，好犀利啊！你估我学唔学到呢？好啦，堪称巧妇嘅敬文妈妈啊，唔知道咧，你睇完呢条片啊，正话彭仔介绍嘅呢个 channel 咧，你估你学唔学得成咧？嗬？ 哼，二号麦啊，唔该。我对自己相当有信心，不过头先听到你7749个工序，都要搵一日放假先可以试到。咩？浸完冻水又要浸暖水，令佢啲鸡肉嫩滑啲，系咪啊？应该是这样，试一下，如果成功的话你知道，失败的是都是不要提了。哎呀，你今天讲这么开胃的东西，敬文妈妈以下的 channel 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倒人胃口，有少少不安，那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因为试完呢，敬文除了看饮饮食食啊、文化 channel 啊，其实那些奇案啊、悬疑啊、法医啊、心理啊，我都很有兴趣，周围找来看的。那其实呢啲奇案啊，或者係一啲嘅好惨嘅可能遗体发现案发生咗之后，一般睇完个案情，咁个现场点算呢？係咪先解封之后都要清理㗎嘛，可能个现场之后会有人再入住，或者可能继续用嚟做生意都唔定呢。咁我就揾啦，究竟有冇呢啲专门嘅公司去做呢啲清理嘅呢？咁揾嚟呢两条片，一条就嚟自台湾汇流新闻网，同埋另一条呢就嚟自中时新闻网嘅。都是咧，关于咧一啲命案现场，甚至系遗体嘅发现案现场嘅清洁师嘅工作啊吓，内容有些少重口味，大家要慎入啊吓。原来呢啲专门清洁现场公司喺台湾咧，只系得三间，其中有一个清洁师就讲到咧，佢原来咧都嚟过香港取经，话香港大致系有一间公司主要做呢一类型嘅清洁嘅，咁佢仲话啦，行内嘅清洁师一般都相信啊，你要入行咧系有啲条件。除咗咧，你可能係都係從事殯儀業，然後轉行過去啦。另一方面就係咧，好多人都會測一測自己啲八字喺台灣，條命要夠重啊！點樣為之要夠重呢？就是、以玄學嘅角度算下你個時辰八字，哇！你重夠幾多兩咧，先至頂得順，因為有啲煞氣啊嘛。咁啊，唔可以怕污糟啦，兼且先至會入行嘅。如果唔係咧，好易咧。做下工嘅时候呢，头晕身庆啊，呕吐啊，面色唔好啊，佢话见得太多啦，啲年轻人都顶唔顺。咁呢佢话原来呢去到呢啲嘅现场，无论呢係发生咗啲凶案啊，比较恐怖阴森，又或者可能呢可能係一啲嘅老人家喺屋企往生咗后嚟先俾人发现咗呢，其实都会有啲嘅阴森恐怖嘅，佢哋先会呢进行拜祭一下先。同埋尽量呢现场做緊嘢嘅时候呢，唔好嗌人个名啊，即系唔好嗌嗰啲同事嘅名，即系咧，因为可能佢哋嘅传统思想都相信咧，胡乱嗌嗰啲人嘅名咧，可能咧有一啲嘅怪异事件咧，就会依附喺佢身上面啦。而完成工作之后咧，就会拉大队，成天人咧就去庙里边拜拜，即系台湾人都好兴下噶嘛，系咪先？咁啊，当然啦，佢条片入边咧都有提及到，即系嗰啲嘅现场咧比较拗教咧，就要用一啲嘅特殊工具啊、特殊嘅药剂咧去清洁咧，先至可以还原嗰个本貌嘅。因为好多咧学嘅啲住家咧，都真系之后会继续会有人去住。不过咧，最令敬文嘅即系感动啊，睇呢啲片睇到感动嘅咧，就系话除咗佢哋介绍自己啲灵异经历之外咧，有一个嘅清洁师就讲到。在台湾近年他收到的 case 呢就不是凶案多，而是一些独 居的长者，他在家里往生了，可能没人知道，因为仔女太忙，甚至乎可能伦理关系都比较疏离，直至到很多日之后才发现，反映出个社会问题，令他觉得很唏嘘。他遇到有些案件直头是个仔在父母的家上面住的，但是都过了十几日父母才发现，所以他就觉得都要呼吁大家关心多些身边的人，尤其是要珍惜眼前人，看完真的令人要反思。敬文今天会用合十的 emoji 给这一班案发现场清洁师，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为大众提供专业服务，大家就不要嫌弃他们，因为曾经有人嫌弃过他们，不准他们将物品就丢在附近的垃圾站，要他们车远一点车远一点，因为就觉得不吉利。我都明白这种的心态和感觉是有不安的，不过我都会给五个合十 emoji 这一班清洁师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点解又唔见咗我两个同学噶？阿肥妹仔同秀恩 K 又冇翻嚟啦，冇翻嚟上堂啦。 佢哋两个爸爸妈妈咧都话屋企有啲事噶，好忙，所以今日要缺课一日咯。 好彩仲有咧，你喺度啊！你系边个咧？ 蔡 蔡 子。我系蔡蔡子啊，奎斯拉人，你唔知奎斯啊？你仲好善忘啊？ 系。咁我都要不忘同屋企嘅同学打招呼，早晨啊，屋企嘅同学，大家好。 Good morning 啊，咁多位。 系啦，啊，食咗饭未咧？ 吓咁早啊？你讲早饭啊？ 早饭咪就晏昼饭都冇咁早食系咪？ 你成日都挂住食饭嘅。 好紧要，我中意食饭嘅。我想问一下啦，正话我又听到咧，啲大人讲咧海南鸡饭嘅。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讲咧，饭，呢个英文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叫法啦，有唔同嘅饭捞埋嘅话吓。 嗱、啊，我以为单纯就咁一嚿饭就系饭咯。 叫做咩咧？ 一嚿饭咪就一嚿饭咯。 唔系啊，英文啊 ，rice 系啦，我哋就识得 rice 就系饭。咁我哋平时食去酒楼食啊，俾个白饭嚟啊。咁嗰个白饭咧就唔好就咁叫 rice 喎。 哦，即系你意思喺英文餐牌佢会点样叫嗰碗白饭咧？ 系啦，咁通常咧都会叫做 steamed rice。即是蒸饭、哦、蒸出嚟嘅饭 ，steam rice 系啦 ，steamed rice， 同埋咧系啊，咁仲有咧，或者有啲叫法咧，就呢个比较复杂啲，就叫做咧 plain cooked rice， plain cooked。点解要即系斋曲啊？ 系好 plain 嘅， 好 plain， 乜嘢都冇噶。 系啦，咁样又系一种。跟住咧系先讲嘅。譬如雞飯，海南雞飯，唔止海南有雞飯，仲有好多地方有雞飯。雞飯就係 chicken rice，chicken rice 就係雞飯。好啦，咁雞飯，海南雞飯最緊要有嗰碗咩啊？ 有嗰碗有嗰碗湯啊！ 油飯， 我有嗰碗油飯。 係啦，油飯咧就係叫做。Good tea-less oil rice. 怎样串的 ?Good 什么添话啊是话 ?Glutinous,Glutinous, 是 G-L-U-T-I-N-O-U-S, 我跟你分享啊。 Glutinous,Glutinous, Oil rice， oil rice 好复杂啊！如果佢系嚟自海南，点解唔叫佢做海南 chicken rice 或者系圣卡托利恩 chicken rice 咧？ 而家讲个油饭啊嘛，好啦，台湾有卤肉饭喎、 啊。哦，咁卤肉饭字噶？ 系啊系啊系啊！ 哦，卤肉啊，咁系咪加啲豉油汁咧喺前面？系咪 soy sauce pork rice？ No， 系。Braised pork rice， braised pork rice。 嗰个 braise 系咪煮法诶？其中一个方法啊。 系啊，冇错啊。 哇，好叻啊你！ 仲有咧糯米饭。 哦，呢个我识啊，黐粒粒嗰啲 sticky rice。 sticky rice， 冇错。咁呢个就系啦。咁炒饭。扬州炒饭咁炒饭啫， 我知特朗普以前成日讲嗰个字 ，you are fire， 炒鱿鱼系咪用 fire？Fried rice， 冇错。咁、哦、如果蛋炒饭就 fried rice with egg， 系啦。 如果多过一只就系 eggs。 意大利饭咧？意大利饭 咧？你识意大利文咩？讲啦，唔识啊 ？Risotto 咯。 哦 ，risotto。 Bye。 对各州同特区以及地方当局或大学等实体与海外政府新签署或者之前签署的协议终止生效，今次是首次引用新例。中国驻澳洲大使馆对佩恩今次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又说势必对双边关系构成进一步损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4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7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6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燃气28.7跌4蚊，腾讯控股620.5升11.5，美团288蚊升5.8。长城汽车21.95跌2.5，盈富基金29.06升1.6，建滔集团42.2跌4.1，阿里巴巴222蚊升2毫，吉利汽车21.85跌6.5，中国平安86.7系跌3.29毫，小米集团26.8升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1，英镑10.826，瑞士法郎8.475，澳元6.024，加元6.211，新西兰元5.595，欧元9.349。每百日元对港元7.1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6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9点，升591点。港金现价报16,61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29美元，卖出1,79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啊，咁但去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屈地街。 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比较繁忙。另外窝打老道由于有爆水管，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快线封闭，现在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日的题目是最怕上什么堂。 我最怕是电脑堂，因为老师通常都是在课室讲重点和步骤，而不是在电脑室讲，所以我经常都会做漏步骤。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唔得，因为呢个系 DSE。 子豪阿涉，我哋三五成群，不如送羊肚俾啲 DSE 考生咯。 哇，天儿好嘢、啊，想帮佢哋补充翻啲糖分呢？ 梗唔系啦， 羊肚颜切面就系星星啊，以形补形，考生们，星星嘅嘢随手可得啦。 Live your life, live your DSE，DSE 听住耳台考好啲。Live your life。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人哋话咧唔生性精生瓜，咁系生骨大头咩啊？ 大头虾， 唔系虾， 我得大头 P。 哎呀，系植物啊，植物啊，诶、哎，你个 friend 啊，菠咩莲啊？ 哦、oh, ，OK， 菠菜莲个菜字。 系啦，第二个，人哋话咧，先咩罗衣后咩人啊？ 先 雀，唔系雀啊，即系都系好似一棵菜咁样咧，除咗有叶，叶下边嗰个叫咩啊？ 我有经啊，佢第二个字系经字。 系啦，第三个字嗱，人哋话咧咩人系多大话咧？ 梗系衰人啦、 啊，唔系衰人， 咁一定坏人啦、 啊。系衰人坏人咪一样。佢个人好有礼貌，好唔粗鲁嘅。 第三个字系狮字，系蔡敬诗。 唔系诗啊，哎呀，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切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我彭仔程振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系啦，系咁多啫， 系啦， 要多一两个咧，就明天啦， 系啦，明天， 明天就会加多一个啦吓， 系啦，下星期 resume normal 噶啦， 冇错冇错，咁另外两位拍档咧都各有要事，今日咧请假一天咁样嘅，唔需要担心吓，大家吓继续听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咧，佢哋会翻翻出嚟噶啦，好快啊！ 我都知道阿田头先通知我，好多听众咧支持我哋，除咗问候阿田啊，帮佢祈祷啊。因为屋企有啲事要处理啦，咁亦都叫阿豪仔又加油，专心工作。 咁啊会支持住我哋啊，诶最好啦。 多谢。 我好惊话支持唔住啊。 咁如果要支持我哋咧，打一阵咧都有个方法同埋途径啊，经文。 系噃。 系啊。 就系、是、咧去我哋呢个嘅面书嗰度咧就睇到啦。我哋十一点半有个搞作噃。 系其实呢个搞作咧都因为咧阿豪仔不在咧，咁啊没有呢个豪语录啦。咁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咧、嗯，上个星期咧，其实我哋已经系试过咧玩过一次，就我同阿田咧就自发地咧搞咗一个咧。是风骚歌曲接龙大赛的是大比赛是。 是厉害厉害。 接龙大赛没错。那这个接龙大赛呢那就主要其实就是先有一首歌，然后我们呢就要是紧接住那隻歌的歌名最尾一个字、嗯、那就成为我所揀选的歌曲的歌名第一个字。这样咯，那就接下去。 是，咁阿田咧率先为我哋开咗嗰个歌名， 咁快啦已经。 系啊，我哋一阵十一点半先至透露系嘛？ 咁早咁、 哦、 早讲定咪？ 哇，好在你接住我咋？ 啊，梗系啦吓，咁啊，第一阵咧，听众朋友可以点参与咪就系喺面书专页嗰度提水咯，因为惊住阿鹏仔同阿敬文咧一下子谂唔起有啲咩歌系咁嘅字头开始啊，咁样你就可以咧通水俾我哋咁啊。唉，唔该晒吓，到时吓， 多谢多谢。 惊输啊！唉， 系我唔会输嘅。 好啦，咁有一啲嘢咧就如果系应承咗嘅咧，就更加要系要有承诺。 系 唔好话赢定系输，唔好话咧系因为输咗就愿赌服输，而系咧你讲咗出嚟嘅咧， 就要做得到咯， 好都要。是做得到，是啊。 是啊，牙齿当金洗啊，做咩好多被骗的经验啊。 因为我记得呢就好像有些坊间的讨论呢好像都是跟啲大人啊又成日应承啲小朋友，我觉得呢就是特别多的。 是啊。 有时行街都会见到的。都会听到啲父母啊或者家长呢就应承个小朋友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咁样。 是啊，咁 当然我就。 是啊， 当然我就跟唔到佢最尾有冇成了。兑现啦， 系，但系其实你应承人咧好容易嘅啫，讲一句说话，即系顺口讲咗。咁点解今日讲呢样嘢咧？就事完敬文妈妈咧，又系我都好多时会留意一下呢啲亲子新闻啦，因为惊自己都会犯呢啲错啊。咁咧就发现咧就有个网民咧就 po 咗佢亲戚嘅经历，咁佢就话到咧佢亲戚系一个女士嚟嘅，咁佢自己咧就已经结果翻又离婚嘅，咁佢自己嗰段婚姻里边有个小朋友，咁佢就将小朋友咧交咗俾老人家照顾，咁佢自己去咗再婚，咁但系佢都有照顾自己嘅亲生仔噶噃，咁啊成日都鼓励佢啊，要努力读书啊，咁啊奖励佢，咁有一次，咁啊佢知道咧个仔咧就好沉迷打机啊，因为可能咧有时跟老人家生活咧，咁啊老人家唔会下下及得佢咁紧要噶嘛，咁咧佢就沉迷咗打机啦，咁佢就啊成绩仲跌咗添，因为佢个小朋友咧成绩成日都系名列前茅嘅，咁啊跌咗就好明显噶嘛，系咪先？咁佢就话嗱咁啦仔，如果你咧。可以考到全班头三名，我就买最新嘅嗰部乜乜 Five 游戏机俾你啦。好，而家只可以食炒价嘅咋，唔可以咁容易俾你订到嘅嗰部啊。 听过，听 系啦， 听讲过。 我哋楼上都有同事吓、不惜千金啊，去买。 咁嗰个小朋友系咪真系因为咁发力考到咧？ 唉，本身就已经聪明噶啦，只不过系俾游戏机令到佢分心啫嘛、 嗯。 一发力即系唔发力啊，就游自可一发力一飞冲天啊！佢净超额完成考全班第二名， 诶，咁咪可以有游戏机 啦，冇错啦，咁梗系嗱嗱声攞个成绩表俾阿妈啦。点知呢个网民就话佢呢位亲友咧，最后就发现死咯，原来嗰部游戏机咁鬼贵噶，点买啊？而家个炒价成几千银噶，咁又好似俾人掠一笔咁样。 会唔会咧？就算其实有钱都未必买到货噶。 有机会噶，唔系间间铺头都有噶。你估你有就大晒噶，系咪先？咁总之佢就发现咧，咦，未必喺而家当下买到。咁、佢就话同个仔讲话吓，而家等部机回复原价先啦。而家太贵买唔就唔抵啊。 即系咁同个仔讲，咁个仔信唔信咧？ 佢一听到之后，梗系大失所望啦。喂，鹏仔考第二，全班你估撞手神噶？ 即系都不想努力了啦。 系跟住佢个仔就讲咗九只字。你哋啲大人又讲大话， 哦， 系又讲大话。 作为一个大人，我听到即系，唉，佢嘅心灵应该唔止第一次受骗。至于系咪都系受妈妈骗，我就唔敢讲，因为佢身边好多大人照顾佢噶嘛。咁我就成日觉得呢个讨论咧，就系大人顺口应承咗一啲嘢，然后冇做到，但系喺大人眼里边看似小事。我谂喺过往二十年呢啲咁嘅 case 啊， 大把啦 ，post 啊，大把。但系点解好似即系啲大人成日都唔会提醒自己，就系、是。喂，你唔好真係下爬輕輕。我星期幾又同你去邊度玩？我今個禮拜又同你約邊度邊度？但如果你做唔到而有原因，你往往好似冇解釋翻俾個小朋友聽，令佢好似覺得咧，承諾嘅嘢。我讲咗出嚟，做到咪做咯，做唔到我都冇办法隔咁。 其实咧，我都系喺呢一种嘅状况底下咧成长嘅。系啊， 其实我有何尝唔系？ 系我嘅爹哋咧，都系噶，即系由细咧，我已经系慢慢地咧会跌入一个咧即系由失望啦变为咧就系唔紧要啦，都已经习以为常啊。所以咧，大人讲嘅一啲嘅承诺咧，唔会摆喺心噶啦。即系我由几岁人仔开始已经系知道呢样嘢。 Me too， 真 系好 病相连、啊， 系咪好生性啊？我哋真系 父辈咁安慰啊！ 但其实呢个唔应该系咁噶嘛。 其实系啊，无论你系一啲。大承諾好，細承諾好。如果你真係做唔到，有原因嘅。 可唔可以用大人成日都會講嗰句咧？即係有拖冇欠啊！嗱，嗰個遊戲機，你點知我最終唔會買啊？ 係，其實我又覺得有個好啲，即係可能大發起討論啦，唔一定係啱啦。如果你真係當下發現死火，阿媽失策，真係冇睇價目，原來咁貴。咁你會唔會親身帶佢去一次嗰啲賣遊戲機嘅地方，俾佢知道？咦，媽媽唔係呃你，佢真係咁貴。我可唔可以？我三個月後我儲到啦，我有多餘錢我就買俾你。即係你俾一個， 你就第二個承諾咯。 唔係咁，喂，咁你之前真係應承送俾人哋，人哋而家考第二喎。佢真係佢就真係遵守承諾啊！ 即係相信咁樣會令到佢有信心一啲嘅小朋友。 又或者你會令佢明白阿媽唔係想食鹽，而係媽媽真係有時失策，漏咗招。咁你但係你個心咧，你真係要喺嗰段時間之後咧，買翻俾佢。你唔好俾一個無了期嘅等待，就話等佢翻原價先。 好啦， 等到幾時啊？ 翻到嚟呢一個由討論翻到嚟現實啦。咁你阿敬文媽媽有冇？即係好慚愧地發現，咦，其實我都即係經常做唔少呢啲咁樣嘅嘢咧。 對老公多， 哦， 對個仔咧，我就 你小心 未試過。 你小心啊！你咁樣，你老公都以其人之道啊！你唔好喊啊，到時。 哎呀，唔會嘅，我而家講呢單嘢出嚟，就係覺得，哎呀，自己都要即係警醒一下，即係啲嘢唔好隨便立亂應承。 啲空頭支票咧，就唔好開過籠，開過頭。 對個仔我就唔敢啦，我真係驚佢嬲我噶。 老公就仍然可以。 哎呀你唔好咁样啦，佢有听噶。 你哋嘅关系真系好啊，互相都唔会太过吓，即系点样去难为对方、啊。 有时唔好咁认真啊嘛，啲老婆或者老公成日挂喺口唇边一句噶，吓、啊、我讲下啫，你咁认真啊？ 嗱，呢一个嘅喺讨论当中咧，就妈妈。買嗰個遊戲機咧就好搶手啦，係嘛？ 係啊，而家仲係好搶啊！我問咗我哋 IT 部同事噶啦。 現實中咧，佢哋嗰啲嘢都好搶手啊！佢哋嘅演唱會飛可能都係同嗰個遊戲機一樣。 撲唔撲到啊？大家 有錢都未必買到。Mirror Warrior。 撞落火車衝不出新路軌壞蛋拉關係身體上拆放機誰用地位關帝高級的對手的領兩範圍困處了解體急跳的級位逼未下跪見怪靠信仰打低男人話習慣左一直棋合黨都顧忌挺起欲骨被扶平練勇氣挺起胸襟因未來不似預期相信任惨遭攻击有了真谛我当当迎来另一新世纪越下越热闹是清晰越成滑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 困惑无事转达，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狗盔甲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身披忧心苦死后露面前， 烈火派出救援剑，烈火龙出救援剑， 神鬼贪心怒碎做实践， 只念一字一字一字火线， 成员未退却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为高峰大预言一个信念， 每一天发一次电， 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超过心火星轨迹快过闪电， 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关卡， 新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的细路，不骄不傲，不断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新好新路，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 魔打有新电池， 残旧配件很有事， 停顿再开始， 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直再涌出新一批日子。静默与静默难有惊喜，随心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从未只可以相信总可以飞新世纪，我请你要有准备。 听过有 Mirror 嘅 Warrior，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65%。你听紧嘅系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 二台话你知，若果你嘅电脑装置不幸受到恶意软件感染，你可以采取一啲即时嘅措施去减低影响嘅，例如切断受感染电脑嘅网络连线，又或者停止所有电脑上的活动，因为继续使用受到感染的电脑可能会令到恶意软件继续散播下去。若果怀疑电脑中了垃圾软件，就应该关上电脑电源，去制止垃圾软件将电脑里面更多档案加密。至于是其他种类的恶意软件，就应该使用抗恶意程式码软件进行全面扫描和将它清除。而在确定恶意软件被清除之前，记得千万不要开启任何档案，咁先可以将影响减到最低，仲要定期将资料备份，同埋唔好将呢啲备份资料连接住电脑，咁样就可以减低受恶意软件感染嘅影响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 二台话你知，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只有一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个字唔出得街嘅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 show 快活人嘅情震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情震鹏咪得咯。 咦，阿敬文啊， 点啊，彭爷， 你欢唔欢喜做运动啊？有冇去下咧政府辖下嗰啲地方做下运动咁样啊？ 有时会同埋个仔一起去运动场度行 跑 下圈咯，系 啊，都几好啊， 放下电啊。 啊，喂，咁如果系嘅话咧，都要注意一下啦，因为呢个消息啦，可能对于好多啲听众朋友嚟讲，如果系都用开咧政府啲活动嘅场所啊嘅话咧，留意，因为康文署咧就宣布咧因应呢个疫情嘅最新情况咧，就会喺5月3号星期一开始咧，会陆续恢复举办部分康乐及体育嘅活动咧。 哦，即系嗰啲乜班乜班嗰啲啊？ 包括咗话室内啊、户外啊、公众游泳池同埋水上活动中心等等嘅呢啲体育处所举行嘅训练班。同埋嗰啲同樂日啊！ 哎呀 ，very good 啊！我諗好多家長去啊，引頸以待啊！第一個咧就係圖書館，佢開咗噶啦，局部咁樣，即係亦都當然有好多嘅防疫措施啦。泳池都係一個好，係 泳池都好緊要啊嚇！咁如果朋友咧都有興趣要去參與嘅話咧，咁啊留意住咧話27号啊，星期二開始咧就話會透過咧。各个分区嗰啲康乐事务办事处啊，或者系设有嗰个康体通服务嗰啲 康 乐场 地， 冇错啦，同埋嗰啲康体通网上服务啊，仲有自助服务站嗰度咧，就去报名参加翻。 咁系咪可以报 aerobic 啊？ 我唔知喎。 系啊，我谂佢嗰个运动处所嘅训练班就包括系呢一啲咯，最抢手。 即系如果你讲话康文署辖下呢啲嘅康乐。场地咧或者体育场地咧用得最多咧都真系泳池同埋系运动场， 尤其室内运动场，即系羽毛球啊、篮球啊嗰啲。 我都呢个冇、啊，反而系室外嗰个运动场咧，因为跑步咧，你就咁如果佢唔系俾啲学校租咗嚟做 陆运 会，咁其实系佢都会朝头早都开放俾啲市民大众去跑步嘅。 系啊，哦，你有跑步嘅咩？程生， 我曾几何时有嘅， 曾几 何 时啊？ 都系。上个世纪的事啦， 哇！ 上个世纪的事， 21年啊，程真鹏。 咁但系泳池咧都好好嘅，好多啲地方都有帮衬下泳池。咁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消息吓。咁当然啦，我谂大家喺使用嘅时候都系要根据翻佢哋仍然要遵守嗰啲嘅防疫啊、抗疫嘅指引啦。咁大家就会玩得咧安全一啲、安心一啲啦吓。睇怕都要应该都要嘟嗰个安心出行噶啦。 系啊，同埋要 check 你个电话系咪真实存在咯。 啊，因 为 佢系政府嘅建筑物， 系、 政府嘅场地啊，留意住啦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首班接载滞留英国港人嘅指定特别航班已经喺凌晨大约4:30抵港，转机乘客经指定通道到接机大堂，身上都挂上绿色识别牌，并且需要出示病毒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同酒店房间确认书。有着住防护装备的人员在通道口检查文件，乘客再到指定位置排队登记。身穿防护装备的人员消毒行李之后，乘客再分批乘坐专车到青衣日华酒店接受检疫21日，并且需要在第7、12和19日再强制检测。昨日并没有新增本地确诊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不能够单看单日数字，他担心如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疫情会再次大幅反弹。对于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有3宗个案带变种病毒株，怀疑同一个挂在酒店房门的 S 型挂钩有关，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送饭的时候在酒店房间的检疫人士没有戴口罩打开房门，室内和呼出的空气可能会污染酒店走廊环境， 病毒就可能在其他房门打开的时候进入房间内，造成交叉污染。梁志超认为要检视酒店走廊的通风要求，他又认为在酒店检疫的人士和酒店员工都应该七日一检。巴基斯坦比鲁兹省首府灰达市一间酒店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承认责任，向路透社透露，组织成员以一架装满炸药的汽车在酒店门外进行自杀式袭击。路透社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用和代表团成员当时下榻这间酒店，但是爆炸发生的时候，农用并非身处酒店内，未知道农用是否今次袭击的目标。巴基斯坦官员说，农用现时安全。比鲁兹省政府发言人说，农用较早前和省首席部长在灰达市会面，并且透露农用将会在今日结束灰达市的访问行程。印尼海军潜艇南加拉号寻日失踪，53名船员生死未卜，搜索工作进入第二日，搜救人员在潜艇失踪地点附近海域发现燃油痕迹，可能是潜艇油缸受损或者机组人员发出信号。印尼国防部说，已经部署两艘配备声纳系统的军舰协助搜救。印尼外交部向多国发出援助请求，澳洲、新加坡和印度都作出回应。澳洲外长说，将会尽力提供帮助。路透社表示，印尼海军在声明表示，潜艇可能在下潜过程的时候停电故障，导致控制系统中断。南加拉号可能会沉入600至700米的深海。有印尼官员表示，潜艇设计最大潜深为250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55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86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1点，系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燃气28.35元，跌4.35元；腾讯控股619.5元，升10.5元；美团289.6元，升7.4元。长城汽车21.5元，跌2.95元；盈富基金29.02元，升1.2元；阿里巴巴221.6元，跌2毫；建滔集团42元，跌4.3元；中国平安86.65元，跌3.79毫。吉利汽车21.75元，跌7.5毫；安踏体育135元，升3.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0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7点，升538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24美元，卖出1,794.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喺九龙咧，土瓜湾嘅新码头街近住巴士总站对开，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土瓜湾嘅新码头街咁啊，近住巴士总站嗰度，因为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要封闭。土瓜湾道近住巴士总站嗰段咧，而家都有少少挤塞噶。 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啊净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一啲。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港岛路面南区嘅香岛道近住深水湾道一段咧，有啲临时工程啊，暂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多车啲嘅。西区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一带咧，仍然系好繁忙嘅，龙尾过咗屈地街。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咧就而家红磡嘅畅运道啊，上去火车站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多车嘅，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近住国士道。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马鞍山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RTHK 香港电台 Purple 32。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留意星期五下午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率先公布各大奖项候选名单。 咁咪即系听日。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英安常识问答比赛，承托吊棚的架用什么动物来命名的？ 劲啲，是龙，龙臂架。不啱，是狗臂架才啱啊。 嘅事啱咗啦，咁狗臂架要装上最少几多粒系搵螺丝啊？话 明狗臂架啊，梗系九粒啦。唔使咁多，最少3粒就够啦。 冇错啦，最尾一条啦。我是边个啊？ 你咪工友啦。 错啦，其实我是学友啊。 你又想啊，着工人裤就扮我学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搭建吊棚够稳阵，开工自然安全，唔使腾紧震。 呢个学友几好笑啊！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咁啊，我哋嘅星期四啦，喺节目完结前就会有呢一个嘅风骚即安短剧听到啦。今天咧，即系话咧会有啊，哇系，请到呢、這、一个哇一台嘅重要嘅人员、啊， 金牌主持之一， 兼编导监制。 是啊， 唉，又才华出众， 声演咧个声线又优美，仲有冇多啲啊？ 仲有咧就 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唔肯定。系，但系就 你唔系话佢系其中一个内子咩？ 佢系天生童颜啊！ 哦， 榴莲、 啊， 榴莲小姐，系咁啊！就系稍后12:30听到呢一个嘅风骚即安短 剧，究竟学友会唔会出现呢？ 系啊，佢嘅歌有机会。 哎，我唔敢讲， 我唔知道。我都系估估下嘅啫。喂，不过咧， 讲到歌啊， 而家咧紧要啦，因为咧正式进入我哋嘅风骚歌曲接龙大赛，系啊，第二回合， 嘿，犀利啊！ 今次咧对女嘅两个参赛者咧，继续有我，系彭仔、程振鹏、响瑞， 仲有我 挑战者， 挑战者蔡健文踢馆啊！哇， 系啊， 大虾细啊你！ 哎呀，你嚟踢馆而家，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个玩法都系照旧嘅，都系各自咧就要对应翻之前嗰首歌嘅歌名嘅最尾嗰个字嚟到开个歌曲嗰个头嘅。 系 咁啊，我哋要先嚟抽一抽咧呢个先后卡先。 好啊，好紧张 啊，健文， 我抽咗一张， 究竟边一个要接招先咧？ 哇，好紧张，打开啊！ 打开先。 我系先啊，哎、你接弊啦！ 搞错啊，弊，我系后啊！哎呀，即系话咧，第一阵就系、是、 后来居上噶嘛， 就系、是、阿敬文咧要先咧被考起先嘅。咁但系咧，我哋都有个玩法咧，就系、是、第一个歌曲个歌名，咁、用边首歌嚟到做先至啱咧？ 我哋已经重金礼聘咧吓，今日咧不在现场嘅田桂花田同我哋开咗第一首歌， 系啦， 佢开嘅歌系 佢开嘅歌系边一首咧？我找不回那个那条巴位。 你找不回那个巴 我找了那只歌出来的啦。 是。 它隐藏在哪里位 你按回 library 那个字啊 就会弹出来的。 是啊。 啊是对对对弹回出来。 那首歌就是。 好生疏啊我对于这些机器都。那首歌呢它开给我们是这一首啊。 劲嘢。 哇搞错以为农历新年又来临啊。其实我想是寓意啦阿田呢希望我哋每个人都得到祝福。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红万里地，让百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哎、好啦好啦好啦见好啊收啦费事但即係误会咗以为哇咩日子啊而家农历三月係咪啊而家係咪三月啊都望望个月历先啊。啊家阵都系农历 三月十一啊今日辛丑年三月十一啊。 係啦中国。 未有耐啊。 唔係话隻歌唔好听不过怕吓亲大家即係啲时令嘅嘢。係咁啊所以跟住落嚟呢要好应战喎、啊、敬文。 冇错祝 福 你。 祝福你你用咩你哇好多歌曲都系你字开头啦。 我今日嚟冇难度啊。帮我起起歌先。你同我斗即所谓好男都不愿女斗情真棒。 其实你嚟踢馆我冇聊你。 我仲牙斩惨。 咪咯呢隻歌好荡气回肠咁喎。 係啊唱嘅时候要好用力㗎你没有好结果啊同我斗。 李慧文嘅歌曲好敬文出呢招。 伤了的女人别走这样近。被人抛弃的女人残忍。全都怪你离开我临走也继续伤我见我粉身碎骨还点上一把火可以死了心但忍不住恨但求天会追究这男人仍相信有场好戏命中已注定等你报应日渐临近来清算你最狠今天淌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来让你听从我 我苦心自问，没人想变得那么残忍。如果见你离开我，日子更快乐的过，我会伤得更深，余生也不甘心。今天仿佛是我生，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再为你一生完全没半点差。也像当天那自卑感，当天那无依感，都想会回赠你。来让你清楚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也亲身是清楚，如凡事亦有因果。 挺好听啊，呢一首经典歌喎，吓劲文拣得好啊， 吓果啊个果字，我问你啊，点样搏落去？ 我真系谂唔到嘅，本来都好彩，好彩咧！阿卢冠廷老师，卢卢近年有首新作系用个果字开头哦， 唔系嘛？ 果字，卢冠廷先生嘅作品。你快啲应招啦，个纸字啊，唔该。 纸啊嘛，唔会难到我嘅，你睇住嚟啊。 在那山里，小子一个，每天翻山坡。去采野果，没有数获，采得几个，有与否都不管，只爱做过。夏季、冬季，轻轻飘过。那远山的山坡变得太多，望去只见高屋交错，那黄色的小子今夜自我。从没话 好啦，彭仔就用咗呢个卢冠廷嘅果子嚟去应对翻之前你嘅你没有好结果，咁而家到个果子嘅子字啦。 其实同音字都可以接受啊。 你话？ 梗系我话啦， 有人 附和 你咧，我就赞成。 有啊，头先志刚有附和我噶，佢而家喺现场。 哦，原来系我最敬爱嘅 DJ 李志刚。 系啊，所以得唔得啊？呢个解释。 咁啊，算啦。咁边一首呢？吓， 嗱，又系要起起歌少少嘅。头先咪话 gas 会出现喺我哋嘅即安剧度嘅。 你啊识 gas 先啊？听众唔知边个嚟噶？ 哦，系、啊， 系 阿榴莲啊。榴莲小妹最爱边个啊？佢有另外一个名，佢系张魏张太啊嘛。佢啊真系只想一生啊，跟住张学友走啊！ 只想一生跟你走？呢只唔系，呢个只愿一生爱一人、 啊。系、啊、只愿一生爱，都啱啊 ！Apply to 佢啊！只愿一生爱一个学友。 呼呼北风，可知道如何觅他芳踪？在我心里面已经认同，从前夜里情深抱拥，为你一副任性的面容，至今去被戏弄，只愿一生爱一人，因你是独就此失踪，到了这晚有裂缝，如何共他沟通？但你不再转身回头，求求别要提早放手，就算抛出了我的所有，亦不理。 真系啊，唔错吓，拣得全靠李志刚帮你口说服我，让你咧系个子字同音都得。 如果唔系要博子嘢嚟杀噶啦。 好啦，嗱咁啊，即系话咧，依家系我要接个人字系咪啊？ 系啊，咩人啊？人在旅途嗰啲啊？ 哎呀，系、啊。 是不是尼安娜姐姐 哎呀是啊但我这里没有、 啊。怎会啊、你自己唱啊三分钟而 已。你想听新歌定、叫做旧少少的呢 冇所谓的、我 新少少 啊不如。 听一下这个我揀得啱不啱先、啊。我用这个人间有爱来到呢、 啊、 应对你这一首歌曲是 ROOT。真系呢一只 ，bingo， 系咯，听啲超啲嘅咧， 系啊，潮兴啲噶。 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互相拥抱后 ，Come on， 跟我。 when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Now it goes 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储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咩 ？Hey.我唔识爱，但我识个人字，所以我就揾到有 R O O T 嘅人间有爱。 Very good, fantastic 打和。 系、哦，又系打和，同上个星期一样啊吓。 系、 啊。不过应该呢一个咧，风骚歌曲接龙大赛咧，都应该到此为止啊。下个礼拜咧，都系俾翻阿豪雨露咧自己搞啦呢一个时间呢半点钟啊。好啦，差唔多到中午十二点，咁啊听一节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有风骚快活人。 长在灰达市会面，并且透露农融将会在今日结束灰达市的访问行程。日本政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计划听日第三度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对象地区是东京都、大阪府、兵库县和京都府，为期两至三个星期，将会涵盖日本黄金周假期的四月底到五月初。日本传媒报道，首相菅义伟今日将会同各员讨论，预计听日听取专家意见，召开对策本部会议之后作出正式决定。目前共有十个都府县因疫情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包括东京、大阪、兵库和京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在中午12點，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偏南大約730公里，預料向東北或者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下周初至中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748點，升126點，總成交金額914億5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471點，跌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221點，升70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中國燃氣28.2係跌4.5，騰訊控股620元，升11元，美團289.4升7.2。长城汽车21.45跌3元，盈富基金29.02升1.2，阿里巴巴221.6跌2毫，建滔集团41.6跌4.7，中国平安86.8系跌2.29毫，吉利汽车21.8跌7毫，安踏体育135.3升4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2，英磅10.819，瑞士法郎8.472，澳元6.018，加元6.209，新西蘭元5.585，歐元9.3433。每百日元對港元7.1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59。日經平均指數報29,069點，升560點。港金現價報16,620元，升11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3.28美元，賣出1793.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啊，七咸道南红磡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佛光街桥底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塞到去佛光街附近。仲有咧就系土瓜湾嘅新码头街啊，近住巴士总站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本来经过度嘅部分巴士线咧，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噶。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港岛路面咧西区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一带咧仲系多车嘅，龙尾近君益大厦一期啊。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泳池一带多车，龙尾喺君益大厦一期附近。湾仔半山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东山台。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疫苗推出了，对大众都是一个喜讯。不过亦都明白部分人士会担心万一接种之后出现问题，会不会有保障呢？其实政府就算这一点就推出了10亿元的疫苗保障基金，只要符合以下两项条件就可以获发一笔过拨款。第一，就是严重异常事件获注册医生证明。第二，就是专家委员会未能排除事件和接种疫苗无关。而这个基金申请必须要在接种最后一剂疫苗之后两年内申请的。当然接种疫苗之后大家都会想身体健康，不希望动用到这个基金，所以大家接种之前有什么问题都应该问下医生意见。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攞啲杀虫水喷只曱甴，点知发现咗件惊天动地嘅事啊！ 系咩啊？啲杀虫水用完啊？ 唔系啊，啲杀虫水鞠躬尽瘁，喷完最后一啖气，仲冻埋添啊！ 唔系啊嘛，咁夸张？ 喂，讲到啲杀虫水好似个人咁嘅，绝叶膨胀啫嘛？ 咩绝叶膨胀啊？仲夸张？咩嚟噶？ 咁你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个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 好啦，翻到嚟我哋现场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时间都嚟到十二点啊！哇，系 十分几啊？十二分 分喎，系 时光真系飞逝， 好快啊！时间过得，不过咧。如果是跟呢呢啲嘅錢銀有關嘅嘢咧，你會覺得個時間點解咁慢啊？ 等極都未有嘅， 你想快啲嚟啊，快啲到手啊嚇！ 我講出糧日子啫。 雖然係電子消費券啊，大家都應該知道啊，講緊咩啦？關於咧政府話俾我哋5000蚊嗰個嘅電子消費券啦。嗱，早陣子咧就已經搞咗一輪咧，關於究竟邊幾個嗰啲。啊！電子支付嘅系統啦，可以 係啦， 可以收到呢一啲嘅電子消費券，然之後點樣用啦嚇、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而家諗下，係咪時候諗下究竟買咩好啊？虽然咧就每个月1000蚊又唔系话好多， 咁啊如果一次过俾咧个额大啲咧，选择咪会多少少咯。 啊，你心想听一下 有高人指点啊？ 系啊。呢、 啊、 位是葉劉淑儀女士。 哎呀，我都想知道，因為我都不係好識得用錢嘅啫。 啊，佢會買手袋啊，買短裙添，短裙啦、啊，定係短褲啊，定係高踭鞋咧、啊、嚇、啊？不過咧，佢就咁講嘅。 佢點講啊？ 阿葉太咧，佢有啲個人嘅睇法嘅。咁啊，佢咧就認為咧，其實啊，應該咧，唔好話一次過5000蚊俾曬。一個月咧1000蚊俾咧啱嘅啦，佢仲呼籲咧女士們，都可以啦，用呢個消費券啦去買手袋。佢話如果你40000蚊一個，哇，一買買40000蚊嘅咯，40000蚊一個1000蚊啊唔夠啊，咁咪自己補翻39000蚊咯，咁啊可以帶動個經濟咯，即係唔好咁慳啦，明唔明啊？ 我有個疑問啊，台長，我唔識嘢，我冇買過40000蚊一個手袋，咁嗰啲地方咧，佢用嗰啲電子平台咧，嗰啲名店咧有冇得咁樣拍咁樣走嗰啲噶？嘟咁樣嗰啲有冇？ 嗱，我覺得咧，名店咧應該咧要配合政府呢啲消費券咧，諗個方法去用咗佢， 冇錯， 係啦，可以讓我哋嘅市民都係消費到呢1000蚊嘅電子消費券。 係啦，即使有啲市民只係得八達窿嘅，咁佢都應該安裝翻俾佢奪過1000蚊啦。 哇，咁都幾威喎！即係去買個名牌包包嘅時候咧，我可以用八達通嚟到嘟一嘟。或者用其余嗰三隻付款平台都得咁样系嘛？ 系啊， 嗱，起码咧40000蚊一个袋咧，我就冇买过，我都系买嗰啲咧40000蚊原价，不过折到得几千蚊嗰啲， 上折嗰啲系嘛？ 折到几千蚊嗰啲我就有买过，系啊，咁系几唔错嘅，咁亦都可以咧从中咧反映得到啦，阿叶太嗰个生活嘅品味啊， 系 啊，一起步就是40000蚊噶啦，嗱、啊、记住啦吓、啊，即系如果系想氹阿叶太欢喜啊，想送小礼物俾佢生日嘅时候咧，佢、 哎、 身边啲朋友啊， 人哋有 知道啦吓， 举呢个例子有解释嘅，你都唔听人讲，人哋话想帮手拉动个经济，嗰39000就系推动个经济，推佢。 哦，咁即系应该越大越好， 系政府帮你少少，跟住啊，你又可以得啊，增加你消费意欲，你就俾39000蚊嗰个 percentage 要计一计。 啊，佢仲似乎拉埋身边一啲嘅男士啊，佢嗰啲议员好友啊，啲男士咧应该要咧贴多啲钱俾太太买手袋啦，咁样。咁先可以帮手咧，系推动个经济啊！ 加多个零啦，佢哋赚咁多啊！ 啊，喂，咁啊呢5000蚊你系谂住点用咧？阿敬文， 嗱，如果你话要推动帮助，我又觉得啲小店可能真系需要帮助多啲，啲餐厅啊嗰啲，咁我用下嗰啲咯，得唔得？因为咧我又见到阿叶太，如果超市佢又鼓唔鼓励大家去咧？ 唔啊。 点解啊？ 阿叶太话一定唔会帮衬超市用嗰个消费券，亦都唔会买奢侈品。 哦，咁佢 吓 要 买奢侈品，买奢侈品点带动经济啊？ 我知，因为佢唔系用消费券嘅，佢不嬲都有推动到啲奢侈品消费，所以金烫呢度呢， 佢真金白银 系啦。咁所以呢个消费券佢可能咧就帮衬小商户，系咪咧？有冇鼓励好似我咁咧？ 系、哦， 哎呀，英雄所见全同啊，唔系略同啊。 系、哦，阿叶太都系话，最好啊帮衬翻啲小商户。 系啊，佢哋好艰辛啊，喺呢个疫情度。 如果系每个月1000蚊咧，咁我会留翻嚟买小店嘅食物啦。我谂主要都会买食物啦，或者系买一啲嘅日常用品咯。 你平时咪话成日买定啲罐头喺屋企嘅，你去杂货店买得唔得？ 唔好再讲啊！ 你成日买贵罐头啊嘛，系咪啊？ 唔好再买啲话我买罐头啊吓，咁唔健康嘅嘢，我买嘅咋，摆喺度我唔食嘅。 吓？ 系啊，摆嘅啫嘛，罐头系攞嚟。 你咁嘥， 即系以备不时之需。 咁仲、有其他旅游杂货会买 新鲜嘢啦，系啦。咁啊，小朋友如果系1000蚊，用喺佢哋身上够唔够啊？买啲咩啦？可以？ 梗系买书啦，俾阿妈买赢啦，买啲图卡啦，买啲嘢电子阅读嘅用品俾佢咯。 嗯， 当玩具咁样。告诉他听我又送礼物给你了，但其实是骗他学嘢嘅。 咁你嗰、那个1000蚊嘅每个月嗰个消费券咧，你可以将佢再拆散啲。 哦，系啊，唔使全数买晒呢啲咩学习用品噶。你问阿妈精打细算，我会分三份就最好用噶啦。 即系咧，政府咧就帮我哋5000蚊咧就分做5个月，然之后咧阿妈咧就将嗰1000蚊咧再分就。唔知几多个礼拜， 梗系啦，一次过使晒1000蚊啦，唔帮多都帮少噶啦。对于好多家庭嚟计， 其实你又使乜咁伤脑筋啦、啊？都才不过得嗰1000蚊一个月。 唔、哎、系啊，你说话唔能够咁讲噶，好多基层家庭1000蚊就差好远噶啦。 你啱，你有一分， 多谢。 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伏被，只想与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坐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好选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像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不绝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哇，近排好多话题啊，话题主人系佢林家谦，有呢一首嘅最新嘅歌曲吓，神奇的糊涂模样， 姐姐也很喜欢他咧。 姐姐，你讲工人姐姐定咩啊？所有 相信年纪比佢大啊嘛， 大过佢嘅姐姐系嘛？你讲 系啊 ，QQ 啊。 好，咁啊，呢一首嘅歌曲之余咧，亦都提提你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嘅，相对湿度64%吓。要注意啊，因为咧好少可见到嗰个咧紫外线指数咧系亮着红色啊，即系好似咧特别要提高警觉咁啊。嗰个指数咧去到9啊，即系话咧嗰个 UV 强度咧系甚高啊，小心啊吓，咁啊即系惊啲系咪会？起斑，女士们一啲美白咧， 同埋会擦，就会纹又会出嚟嘅， 系啊，就会前功尽废啊， 查咩都冇用啊。 好，嗱，记住，咁啊，敬文有啲咩好分享啊？ 今日嘅好分享咧，就嚟自咧，即系啲都系啲网上嘅 post 啊。嗱，不过咧，即系要大家话俾我知，究竟啊呢个 乜嘢？ 其实系关于一篇作文。 哦， 好多时咧，我哋咪喺啲社交平台会有人分享世界各地啲小朋友啲作文啊，了解一下啲童心啊咁样嘅、 哦。有阵时候圈住人哋啲老师改正嘅嗰啲位置咧， 死啦！我又想出卖朋友啊！ 可能佢改得咧好搞笑啊，或者好无稽啊。 我估我朋友冇听嘅，我喺度讲一讲啊。 唔紧要啦，讲嚟听下。 佢个小朋友都冇听。当年佢小朋友咧，啱啱系初小，就写句子啊。妈妈是乜的人咁样啦，跟住咧佢个形容词我唔记得咗佢用咩嘅，咁但系老师就觉得咧多咗啊，即系其实唔使写咁长，你形容诶乜乜的已经得啦，唔使乜乜又乜乜的，即系唔使 perfectly 100% 嗰啲咧，咁啊查咗佢就俾咗个提示佢就话多余的，佢个多余的咧就即系话你个词语多咗， 佢以为 彭文嘅时候写 妈妈是多余的， 妈妈是个多余的人， 哦。咁都系捧腹大笑啫， 系啊，捧腹大笑嘅。咁但系咧，我刚啱咧喺嗰个社交平台见到有人就分享啦，即系啲分享嚟嘅啫，就话咧有一位小朋友啊，写以孤独为题嘅，佢只系得咧六岁嘅啫，咁啊作咗一篇文啦，好短嘅啫，一百字左右啊。咁老师就话佢成篇文咧就冇提孤独两个字，但系都攞到100分。 因为真系写得好好， 系 好令人觉得佢好孤独。 冇错，系完全喺嗰个 situation 度系 feel 到嘅，系啦。咁咧佢就话啦，佢嘅爸爸妈妈离异咗啦，咁细嘅时候啦，三岁嘅时候，咁跟住咧，爸爸就再分，就生咗个同父异母嘅兄弟姊妹俾佢啊。咁有一年咧，爸爸就话。我哋一家人新年去海南岛度旅行咁样， 咁咪有海南鸡饭食咯。 系啦，佢就系好想食嗰个油饭啊，可能啦。咁佢就话喺个文章度佢提到咧，哇！我兴奋咗好几日啦，咁啊执好晒行李，到咗出发当日，爸爸只系带咗妈妈同弟弟去啫。 哦，即系赖低佢。 跟住句号。 嗯， 你系咪嗰一刻系好 好伤心啊？嗰啲 好好即系完全系头。冇空氣喺周圍包住自己， 個一抽係嘛？抽一抽啊！個心都真 係係啦，即係我純粹係喺個社交平台掃嘅時候立過見到，跟住我都唔想再跟入去睇 detail 啦，因為我完全感受到嗰種 loneliness 啊！ 細個嘅時候作文咧，應該就好多人都會有經歷過呢一關啊，或者呢一個功課啦。你作文嘅时候咧，你多数咧真系用真实嘅经验或者情节去写，定会喺我以小学为例啊，你嘅作文会唔会其实系凭空想象咁嚟到写嗰篇文章出嚟啊？ 如果年纪细嘅时候咧，你通常都好难凭空嘅，都系以真实嘅经验写出嚟嘅多，因为你经历少啊嘛，小朋友咁你梗系经历咗几多你就写啦，你点作啊？你经历少啦，系咪先？到去大个少少咧，就会用第三人称啊，即系未必会写自己嘅。就 系见到人咁样啊， 系啦，因为如果写自己有时过唔到噶嘛，你作出嚟过唔到自己个关噶嘛，咁我会用第三人称或者用第二人称你去写咯，咁就会有啲虚构嘅情节，因为有时咧你边得嚟咁多亲身经历噃，有时可能都系看到别人嘅经历，然后化成文字噶嘛。 但系呢个世界咧就有电视啦，有电影啦，而家仲有网络添， 咁点啊？抄桥段。 有好多你睇咗以为咦，其实原来有啲咁样嘅人咧会有咁样嘅经历嘅，咁可能咧难保小朋友咧都会入咗脑啦，咁成为佢嘅作文嘅桥段。嗱，其实我想讲咧，即系喺啊，哇，真系唔知几多十年前咧，我嘅作文咧。 自己彭仔嘅作文咧，都系咧凭空想象，话自己去过呢度，去过嗰度，然之后咧，哇！作完嗰篇文，老师仲大赞啊！哇，我几唔好意思。 其实我会考咧，会考行入市场作嗰篇文咧，都系老作 嘅啫， 最后成绩都不足啊。 唉，咁咁话晒都系作文，咁啊做人就唔好噶，唔好即系凭空创作任何嘢啊！我哋都系实话实说好啲。 Seems fantastic. I used to have a hole in the wall with a mattress. Funny when you want it, suddenly you have it. You find out that your goal's just plastic. Every day, every night, I've been thinking back on you and I. Every day, every night, I'll work my whole life just to get On the ground 有啊四分一个 Blackpink 嘅 Rosé， 时间到中午十二点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首班接载滞留英国港人嘅指定特别航班已经喺凌晨大约四点半抵港，转机乘客经指定通道到接机大堂，身上都挂上绿色识别牌，并且需要出示病毒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同酒店房间确认书。有穿着防护装备的人员在通道口检查文件，乘客再到指定位置排队登记。穿着防护装备的人员消毒行李之后，乘客再分批乘坐专车到青衣华日酒店接受检疫21日，并且需要在第7、12和19日再强制检测。昨日並沒有新增本地確診個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不能夠單看單日數字，他擔心如果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疫情會再次大幅反彈。對於尖沙咀華美達華麗酒店有三宗個案帶變種病毒株，懷疑同一個掛在酒店房門的 S 型掛鈎有關，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送飯時在酒店房間的檢疫人士沒有戴口罩打開房門，室內和呼出的空氣可能會污染酒店走廊環境， 病毒就可能在其他房门打开时进入房间内，造成交叉污染。梁志超认为要检视酒店走廊的通风要求。他又认为在酒店检疫的人士和酒店员工都应该七日一检。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要留意输入个案是否有二次感染风险，不要过度依赖以抗体阳性为指标，否则可能让变种病毒流入社区。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新加坡一宗二次感染变种病毒个案为例子，一名入境当地人士抵埗时体内带有弱阳性病毒，由于抗体亦都呈阳性，当局容许有关人士出院，但他的两名家人之后确诊，揭发有关人士属于二次感染，带有变种病毒，抗体和病毒量都上升。何柏良指出，新型肺炎变种病毒的传染力高，更容易经空气传播，少量病毒已经可以构成感染。美军战略司令部警告，中国正在研发的新一代核能设施，或者有能力大量生产可用于制造核武的不元素。外电报道，中国为降低对煤的依赖，正在研发快中子增值反应堆与核废料再处理设施，这些厂房亦都生产可用于制造核武的钯。第一个反应堆预计2023年启用。战略司令部司令李查德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警告，反应炉可生产大量钯，让中国可以选择提升核力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54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92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1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燃气28.15元，跌4.5元；腾讯控股620元，升11元；美团289.2元，升7元。长城汽车21.45元，跌3元；盈富基金29.02元，系升1.2元；阿里巴巴221.6元，跌2元；建滔集团41.7元，跌4.6元；中国平安86.7元，跌3.29元；吉利汽车21.8元，跌7元；小米集团26.7元，升2.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1，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幣6.488，英鎊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日經平均指數報29,074點，升565點。港金現價報16,62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1.07美元，賣出1,792.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 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阿 Lu， 我见你成日网上买嘢，网上购物嘅时候去到埋单呢个步骤，通常可以选择我哋预先登记咗个付款系统，咁样做可以唔使俾购物网站留低我哋信用卡嘅资料，记住啊你。 我仲知道啊，最重要啊，我哋要全程留意购物网站同埋付款系统个网址有冇异样啊。如果发现佢转咗去其他网站啊，就要即刻停止付款啊。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倩， 知识会者。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正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喎。 菜。 哎，冇错咧，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 哎呀，你好啦，蔡敬文，咁多描述嘅，原来即系 我帮你整翻个啊！ 哇，你有两种唔同嘅，一讲就令人明白嘅特征啊！你真系好嘢啊， 咩啊，斯文啊！ 系啦，咁啊，12点半过后啦，都差唔多答八个字啦。星期四咧呢、這个钟数咧，我哋有个短剧咧系需要大家多多关注噶，尤其是系啲工友啊吓，建造业工友。咁啊，今天咧之前有提过咧，有个特别嘅演出者 系 诚邀隔离台啊一台过嚟帮帮忙。系佢系榴莲，咁啊，听下佢今日嘅演绎会系点？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甜甜，你有冇搞错啊？我约你喺对面街等噶嘛，你做乜企喺度等嘅？ 哎呀，刘玲，你嚟咗啦！ 你喺度影乜嘢啊？影到入晒神咁嘅吓？喂啊，你啊 message 又唔复，打俾你又唔听电话。 哎呀，你望下上面啦。 望乜嘢啊？ 你望上面啦。 哦，原来呢度有个吊棚。 啊，系啊，你唔觉得咧？俗称嗰个吊棚咧，系圆康式竹棚架咧。真系好神奇嘅咩？你用几支咧竹啊竹仔啊，加啲鞋稳螺丝咧，就可以搭出一个咧坚实稳固嘅工作台咧，俾啲工友喺上面咧就一行嚟行去咧，好犀利，好劲噶！我每次见到我都想睇下。 哎呀，我话你劲啲、啊，你连咧系稳螺丝都识讲，冇人敢质疑你对于呢个吊棚嘅热爱吓。喂呀，小学识你到依家，大学都就嚟读完啦，你都咁中意周围影吊棚，真系特别嘅。 哎呀，够你特别咩？你嘅周围啊，中学有去边地就去边啊，你犀利啲嘢呀！ 梗系大家都咁犀利啊，吓 人都唔嫁就走去啦吓，真系跟张学友啦，系咪先啊？ 梗系啦。 咁有啲人啊中意巴士咧，有啲人中意影日出日啊，同一样噶啫嘛。我中意吊棚系我一个兴趣嚟噶。 哎呀，不过啊，嗱，你影还影啊吓，你记住啊，我揾你噶嘛，约咗你噶嘛，你要复我 message 先得噶。 啊，唔好意思啊，真系。 同埋啊，嗱，你都要留意下咧，会唔会阻住人哋做嘢啊？知唔知啊？ 我冇阻住人噃， 阿妹啊， 自己企喺度啊。 阿妹啊， 咁你影完舍得行未啊？喂，我肚饿啊，喂。 阿妹啊，我叫你两个啊。 吓 啊，你叫我哋做咩啊？ 咦？你系头先喺吊棚上面做嘢嗰师傅，我影咗你好耐啊！点解你跌咗落嚟啊？唔系，点解你行咗落嚟啊？ 好，点解你又知嘅？ 我因为有近镜影佢嘅时候见到佢个面嘛，我仰慕你噶。 系咯，我就系想嚟问你 啊， 做乜影我相？做乜影我哋相？ 其实呢我唔系影你嘅，不过咁啱你喺嗰个工作台嗰度，我其实想影嗰个吊棚噶。咁师傅你喺嗰度咪顺便影埋你咯。 吊棚 系啊， 你觉得我会信咩？世界上有人有咁嘅癖好咩？ 唔系啊，师傅话、啊、嗱，你咧信唔信我哋控制唔到噶吓。不过咧，我同学咧真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吊棚噶。 系啊， 一见到咧就会企定定望实，好似我见到学友咁噶，唔拉佢佢都唔肯走噶，真 系。系啊，阿妹，你点知我爱好噶？我爱好就是高空工作吊棚张学友，我同学友一样都喜欢穿那条工人裤啊，犀利犀利！同埋我每次攞嗰啲操作嘅用具咧，我都系会用兰花手噶。哎呀，真系啊！ 系咪一个缘分啦、 啊， 师傅？ 冇错，估唔到你哋咁中意吊棚啊！你话俾我知有几中意，你话俾我知几时需要用到吊棚，我就信你啦吓。 师傅，你听住，我一定去答到你嘅。吊棚咧，通常咧都系用嚟俾工友咧从事高空工作啦，所以我成日全部都抬头望天，唔系耷低头噶。例如进行呢个外墙嘅修葺工作啦、装插啦、冷气机等等咯。 喂，阿田啊， 咩啊？ 呢啲基本嘢我都识讲啦。 咩啫？ 你要快啲讲啲行内人先知嘅嘢，如果唔系咧，呢个大失活。如果唔系 咧，有啊，呢个系彭家学友啊。 系啊系啊，如果唔系咧，呢个彭家学友唔会信噶。 我头先好似听到有人讲学友咩叔啊。 唔系， 你同学友好熟嘅咩？叔 系啊， 边个啊？讲紧 学友师傅啊。我知道咧，吊棚咧嘅结构安全咧系好重要嘅，very important 啊，所以。法例規定吊棚咧就必須由經過咧接受訓練足夠咧嘅訓練啦嚇，並且咧由足夠嘅經驗嘅工友啦，以及啊喺一名合資格嘅人士監督之下咧，先至可以搭建啦、更改咧或者係拆卸嘅。我知道你肯定係嗰個人啦，係咪啊，師傅？而且嗰個合資格嘅人士除咗咧相關嘅監督工作之外咧，係一定唔可以咧積極參與相關嘅搭建噶。更改咧，又或者拆卸吊棚嘅工作噶，我知道噶。 唉，早知你讲三行咁多，我上翻吊棚都唔落嚟啦。 好啦，你既然落咗嚟，都好难得噶。 好啦好啦，你当你讲得冇错啦。不过我都系唔信啊。我再想问你啦，搭好咗个吊棚之后，系咪马上就可以喺个吊棚上面做嘢呢？ 你真系考我噶，师傅。答案当然系未得住啦。喺搭建完成之后咧，那个吊棚必须由合资格嘅人士啦，或者专业嘅工程师啊，唔知道你系咪工程师嚟嘅咧？根据设计图则啦、复合啦、装置嘅系稳系统啊，跟住咧就系同埋咧棚架嘅结构证明安全啊，就并且签发俗称棚子嘅系咩？ 你五乜嘢啊？ 系表格五啊，先至可以俾翻个工友用嚟开工噶。 唉， 我说得对吗？ 你下次有超过三行嘅，你通知我，我上翻个吊棚就等你吓。 你唔好咁啦。 诶，咁我再问你啦，合资格人士要 check 个吊棚乜嘢先得咧吓？ 哎呀， 又系你啊？几多行字先今次？ 啊，好快好快，李师傅你听住啦喎，合资格嘅人士必须咧检查吊棚嘅强度啦，同埋稳定性啊，都系安全嘅，安全好紧要噶嘛，系咪？例如要检查每个承托吊棚嘅狗鼻果啦，必须装上最少三粒嘅系稳螺丝嘅。 嗱，子学友嘅师傅系咪咧？我都话咗噶啦，我同学咧真系对于吊棚工作好有研究噶啦，佢随时都系讲一大堆咧关于吊棚嘅工作安全你听噶。例如，你想唔想知道同吊棚相关嘅意外有啲乜嘢啊？使唔使佢话你知啊？ 吓，佢会熟得过我？冇理由噶。 师傅，你竖喺你嘅耳仔嚟听咯，我因为实太仰慕你啦。 有几多行字啊？讲清楚。 好快就完噶啦。常见嘅吊棚意外又包括有工友随意堆放大量嘅杂物咯，喺个吊棚上面咧，而令吊棚负荷过重，嗡一声，并会有下塌嘅危险啊嘛。 你都知啲噶、 啊。梗系知啦，我咁重，我一定知道。 所以咧，用吊棚嗰阵时，一定要清除所有放喺吊棚上面嘅堆沓物料同埋碎料噶。仲有啊，吊棚咧要设置覆盖码，又或者网膜啊。 避免咧有物件就跌出个吊棚咧，击中地面嗰啲途人啊嘛，大件事啦。 系啊，所以我哋行埋啲咯。 哎呀，师傅啊，你系做呢一行噶嘛，熟读呢啲吊棚嘅安全守则有几出奇咧？但我同学就唔同咯、啊，你睇下佢人又靓，身体又好，又对于吊棚呢啲知识咁熟啊，所以咧佢都讲得咁流利啊，咁你就真系信佢咧，真系对于吊棚好有兴趣噶啦。 我本来都信嘅，你加咗嗰句人又靓嗰啲，我就知道你讲大话啦。唉。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我真系睇你唔出，你系属于靓个 type 嘅你啫，你两母女嚟噶系嘛？ 人真系不可以貌相嘅，师傅。 系啊，阿师傅啊，系咧，就嚟咧踏入呢个台风季节啦，你哋喺吊棚上面做嘢咧，就要更加注意安全啦，知唔知道啊？ 哦，但系点解咧吓？ 唉，好简单啫，当天气转坏啦，譬如风大雨大啦，吊棚嘅强度同埋稳定性咧，就会因为风力啊引致额外嘅负荷减少，呢个时候咧。如果继续在吊棚上面工作是非常之危险的。 是啊， 是啊，咁梗系啦。天气差的时候，我哋普通喺行街，我都不小心整亲啦，都要特别小心嘅、哎。何况啊，喺呢个吊棚上面做嘢系咪？ 所以师傅你，当天气十分恶劣的时候，例如有狂风有暴雨有雷暴啦，承建商咧应该停止所有 stop 晒所有喺吊棚上面的工作啦，并且提供啊安全嘅地方俾工友暂避，直至到天气情况许可，先至可以恢复工作嘅。师傅你记住保住你条命仔啊！ 系啊，师傅你记住啊，要等天气好转之后咧，先可以复工啊！真系唔知咧要等几耐噶，不过安全至上，急唔嚟。 你放心啦，我有名你叫噶啦， 系咩啊？ 吊棚街嘅学友，我必要时咪会揾一个偷闲加油站休息一下，你话系咪先？ 真系好啊！ 当天气好转之后咧，复工之前咧，正所谓日出时让暖盖中热。承建商都必须要详细检查吊棚上面的工作台损毁的情况，并且进行所需要的维修和改善的工程，再找合资格的人士重新验过，再签发这个棚子才能够重新使用的。 犀利啊， 师傅啊，你头先咧，你仲话你系好中意，好似我偶像咁，着住工人裤啦。 梗系啦， 但我见你着住呢件工作服咧，其实都好特别下，一条条咁样嘅。 哦，犀利啦！呢条叫做咩啊？ 咩啊？ 全新式安全带啊！ 哇，好安全啊！ 凡喺吊棚上面做嘢嘅工友咧，都一定要佩戴嘅。 啊，系啊！呢条全新式安全带咧，系连住一个防盗扣嘅，好防你跌咗落嚟啊嘛！工友一定要咧，将呢个防盗扣扣喺一条咧独立救生绳嗰度啦，万一咧发生意外啊，系啊，都不至于令到工友咧。从高处堕下可紧要噶，你知唔知道啊？ 喂呀，其实咧你哋两个咁好倾，咁啱又到食饭时间，喂，使唔使坐低咧继续边食边倾咁 咧？好啊，师傅，榴莲你真系好啊！阿师傅，不如咁啦，你都要放饭一齐啊，饿得肚饿啦。头先诶，即系唔知呢度啲头咧有咩好食啦吓，我唔熟呢区啊，师傅。 哦，就咁嘅，由于我系吊棚界嘅学友咧，而家我想话你听、我觉得我头发乱了，我都要上翻去整齐一下先，拜拜。 搭建吊棚够稳阵，开工自然安全，唔使腾腾震啊！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变中坏你要将 快活人，最后呢几分钟啦，今天嘅吓， 继续都有我哋啊， 冇错，有程振鹏同埋有蔡敬文响树嘅吓，呢个特别版本嚟嘅。 喂，鹏爷，我发现咧，一要帮手做风骚咧，我专系睇嗰啲咧，亲子嘅新闻之余咧，我对嗰啲婆媳啊，即系嗰啲百无禁忌桂花田嗰啲 最中意啦呢啲。 我咧又俾我揾到一个咧好搞笑嘅调查，唔好讲话搞笑先。 好 一阵讲出嚟唔好笑啊，点算啊？ 有趣味 系啦，就系由一个日本 耐人寻味嘅， 系耐人寻味啱啊！由呢个日本不动产资讯服务公司，即系不动产就系关于地，即系地产买卖 嗰啲啊， 系啦，做嘅较早前做嘅一项调查就系话咧，人妻心目中婆媳嘅安全距离，佢系讲居住嘅距离。几多几远啊？大家相隔，俾多几多空间，大家先至为之安全咧？ 佢用尺寸计啊？用咩啊？ 用公里，同埋有化咗做车程嘅。 哇！即系要搭车噶？ 咁梗系咯， 要搭得车都唔近啦。 如果你 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啲两公婆咧，尤其是啲叫做年轻嗰啲咧，距离自己父母居住嘅地方。好近嘅啫嘛，分分钟楼上楼下噶嘛， 咁啊有近有近有远啦。咁呢个调查就喺日本嚟嘅，可能佢地方比较大咧， 所以佢用车程嚟计， 系啦，公里同车程都有嘅。 嘅安全嘅距离系咪啊？ 系啊，安全哦。 搭车要一个钟， 你嘅答案系一个钟， 六十分钟， 六十分钟 系， 佢就多你的咁多，系1.5小时嘅车程啊， 个半钟啊。 是啊， 即是90分钟，他是 90分钟，他说计正呢，如果是车程啊，不是讲铁路那些啊，是由新界西北是去到港岛东啊，即是柴湾那边。 即是两个 一头一尾咯，即是荃湾去柴湾咯。 哇，原来个新抱同个奶奶要住到咁远，冇雷锋咁远，先至叫安全啊！哇， 但系其实有 而家好多人应该都 唔安全 系 嘛？ 系咯， 唔系，其实我又觉得咧，有时相处唔嚟，可能同大家嘅性格有啲关 系 嘅。 咁佢有冇讲话？如果系少于呢一个嘅车程，有冇啲咩解救方法咧？ 解救方法咧就冇，不过佢就讲到咧就唔系所有奶奶咧都话系好恶顶嘅，其实有好多人都会赞自己奶奶咧同第二个妈妈咧系冇分别嘅。 各位听众，你听唔听到啊？系由一个新抱讲话，唔系个个奶奶都好恶顶嘅。 嗱， 点解奶奶会点解为奶奶做咗个出发点？ 唔系啊，调翻转， 好多家嫂咧 都 系好难顶嘅。 唔系啊，咁啊，我咩啊？头先咪后咪有讲咯，我咪话其实有时唔关奶奶事啊，啲新抱都好好恶啃噶。 系，哎，咁啊平衡翻啦， 彼此彼此嘅咋，即系因为咧，以前有句说话咩，人哋唔嫌你啰嗦，你就唔好嫌人哋米碎嘛。各有各嘅缺点噶，系咪先？ 啰嗦唔系啰嗦啊？ 啰嗦啊，因为嗰啲米咧系碎啊嘛，你自己作为一个啰。咁去西嗰啲米碎咪麻煩啦，但係你嫌人哋之餘，人哋都話你個羅夠疏咧。 咁所以幾時都係咧要包容咯， 一人養步咯。 咁我呢個就係日本方面嘅啫。咁我相信香港咧個婆媳關係好好多，因為真係確係好難揾到一個係住得兩頭咁遠嘅呢啲叫做咩婆媳啊。一头一尾咁样，咁所以都系不如用啲时间去谂下点样去搞好大家个关 系 好过啦。 系咯，家和万事兴啊嘛，因为个男人做磨心啊，仲惨咧。 唉，咁多研究，俾多样嘢你研究啊。 咩啊？ 生存模式研究所呢、這个所长系叫何家明，系其实是一首歌嚟嘅啫。 不甘心已从你终止。甘心未来大撕裂，不信天，不靠主，你有你进化的因子。天不收，就全力不止。先火尽力，全力一变。使命基因实现宿命的法旨，靠自我迫使。 正处有种本性。 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太多喊声见醒，听不见雪浪有声，心里边各自找套新发明，一出街二楼在拉扯，一出生位存着辐射，不变质都变质，这世界要怎么改写。 好啦，听住呢一首歌曲嘅同时咧，亦都咧喺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啊，差唔多时候要结束啦噃。 冇错，呢个组合我真系觉得好满意啊！ 但我唔想再有咯。好，听日 爸爸 桂花田会坐阵翻喺风骚快活人嘅，明天见，拜拜。